通玩家操作再猛，却还是都会带着野路子的习气。这种风格像他们这些老一辈的职业选手都无法避免，毕竟他们都是玩了很久网游后才开始摸索进入职业圈的。只有后来的一些新人汲取着老一辈选手摸索留下的经验，少走了不少弯路，这才完全消磨掉一些玩网游时养成的许多乱七八糟的习惯。乔一帆的操作就有着这样的烙印，所以魏琛很快就判断出来眼前这小子是职业级的，而且是新生代，所以才有了小兄弟的称呼。乔一帆是老实孩子，况且听对话就知道这人和叶修认识，一时间也摸不清这关系，听这人说话也就老实地答了一句： 微草。 哦，微草啊，微草了不起，说起来我和你们微草的队长也是很有些交情，我看你技术相当了得啊，回头我得给他打声招呼，让你打打首发，反正现在已经是赛季末段，你们微草算是大局已定，该是练练新人的时候了。嗯，这点薄面我相信我还是有的。 微臣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 你不差，缺的只是一个机会。 机会，主力，对一个新人而言，最有诱惑力的字眼也不过这些了。换作是全明星周末之前的乔一帆，如果听到有人承诺他这两样东西，或许已经激动得那头就败了。但是在全明星周末上搞砸了的一场新秀挑战赛后，在以为一切都结束却又碰到叶修以后，乔一帆已经是彻底醒悟了。论机会，新秀挑战赛又何尝不是一次机会，可是他却没有抓住。没有机会可以说是自己运气不好，抓不住机会难道也要归结为运气？至今乔一帆明白他不是，他抓不住机会就是因为他实力还不够，仅此而已。这段时间他在继续苦练，他已经不再浮躁，在没有养成足够的实力之前，他不会再去贸然尝试什么机会。曾经可以打动他的一番说辞，此时乔一帆却已经可以一笑置之，他甚至可以很坦率地回答魏晨： 不好意思啊，我还没有准备好去迎接机会。 不， 魏晨的口气听起来远比乔一帆要坚定许多。 过去的你还没有准备，但是现在的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慷慨陈述这番说辞的魏琛甚至忘了操作，手下术士在这一串话时傻站着，让一寸灰连砍了两刀。如此诚恳，让厚道的乔一帆都有些不好意思了。结果就听得魏琛又一声大喝： 属于你的时代已经来了，整装上阵吧，周夜白。 乔一帆一听顿时一呆： 我不是周夜柏。 哼，开什么玩笑，你不是周夜柏是谁啊？ 哈哈哈哈。 另边叶修的笑声已经传了过来： 牛啊你，为了加强说服力放弃操作硬挨上两刀，也要去搜一搜人名，玩砸了吧你，你弄错人了老兄。 不会吧，那你是谁啊？ 我叫乔一帆。 乔一帆， 微臣嘀咕着，似乎又是飞快地翻去了扫了一眼他刚刚搜索的微草的成员名单。 乔一帆不是玩刺客的吧？ 行了吧你，都这样了还想接着忽悠啊。一帆你别听他扯啊，他和你们队长有个屁交情，他连你们微草的大门现在是朝南开了都不知道。 靠，谁说我不知道啊，我前些天刚刚和你们队长吃过饭。 我们微草的大门一直也没朝南开过。 乔一帆弱弱地说了一句： 我日，我就说你这个家伙比我还要卑鄙的，我和你拼了。 魏琛大喝一声，突然不顾一切地让他的术士朝君莫笑冲了去，手中已经拧起了一道法术。乔一帆也真是被这番忽悠搞得有点晕，此时大惊，连忙抢上阻拦，结果却听到叶修大叫了一声： 当心。 那术士手一抖，一道束缚术竟然是朝着身后丢了过来。一切都发生在一分钟都不到的时间里， 一个刚刚很正经地对自己说着属于你的时代已经来了的家伙。虽然他叫错了名字，但乔一帆还是觉得他的话挺让人感激。结果转眼间就是一个阴险至极的偷袭。虽然叶修叫出了当心，但是对乔一帆来说，一切都已经迟了。两人之间的距离只在咫尺，魏琛的术士引场搓法术他根本就没看见，等他看见时也是叶修喊出的当心的时候。术士的手一抖，那道弯曲的黑光好似走了一个弧度一般，瞬间就把一寸灰给缠绕起来了。 哎，年轻人啊， 叶修和魏琛此时居然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句， 卑鄙，太卑鄙了。 陈国早就已经要跳起来了，反倒是乔一帆自己被偷袭命中，再听两人在那儿叹息，很觉得尴尬。谨慎而又习惯于怀疑自己的他，在出现情况时第一时间不会去数落对手的不是，都是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于是他很遗憾地感到自己真是太不小心了。他觉得那两人的叹息没错，自己太年轻，太没有经验了。此时再挣扎也无用，这束缚术没什么伤害，有的就是对行动的禁锢。虽然时间也不长，只有五秒，但却已经足够做出很多事儿。魏琛就正在抓紧时间做事情，手下术士又是一个法术很快地吟唱出来，又是一道黑光从他手上打出，蜿蜒着扎到了一寸灰的身上。这一道黑光还是没什么伤害，但是术士这边手一抬，一寸灰居然跟着这手抬的动作浮向了半空。操纵术，又是一个术士技能，可以操纵黑光所牵的任何东西，是一个持续消耗法力的技能。所操纵目标的重量越大，每秒消耗的法力就越多，操纵如玩家这样的活物还另有加成。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很有娱乐性戏弄对手极佳的技能，但事实上这技能是很容易被破坏的，想抓着一个目标摆弄上几分钟没有那种可能，几秒钟都不可能，因为人是可以用攻击斩断的法术的连接的。所以这技能或者是在对方进入了一些无法动作的异状态时使用，或者就是使用后赶紧操纵目标完成自己所需要的移动。魏琛此时就很抓紧时间，操纵着一寸灰飞起，转眼就是准备把它扔到墙那边去。浮上了半空，从视角的余光里，乔一帆已经可以看到桥的那一边一堆人正冲得热闹，把它扔过去无异于羊入虎口。 喂，你当我不存在啊？ 叶修这边早是一声呐喊，君莫笑劈头盖脸的一剑就斩了过来。 哈哈，知道你在啊。 魏琛一笑，手中那束黑光急忙就收了，一寸灰从浮空中落了回来，他也不管，连忙让自己的术士躲避着君莫笑的那记斩击。但就这么左右一牵制的功夫，他的那点乌合之众总算是有机会抢冲过来了。一个剑客，一个拳法家同时飞身而起，从那道矮墙飞越过来。君莫笑斩击落地，立刻转身，直接一个拔刀斩出来，将身子斜后跳过来的拳法家一剑就劈了回去。但是另一个剑客叶修此时也是鞭长莫及了，这两人可不是肩并肩一起跳过来的，两人有距离，有先后，很精致的空间差加时间差，让叶修根本无法一一顾及到。另一边的一寸灰自己也是刚从半空落地，和那剑客落地时间都差不多。 冰阵， 叶修叫了一声，乔一帆不敢怠慢，连忙释放了一个冰魂。 打断， 这边魏琛反应也不慢，立刻指挥好容易拥有的一个部下。那剑客也是超听话，立刻一记拔刀斩劈了过去。乔一帆一看对方这一击很快，肯定能抢在自己吟唱结束之前，无奈只好放弃吟唱躲避，结果地上却依然是震光一线，却是出现了一个刀阵的结界。 斩！ 叶修一声令下，躲过那记拔刀斩的一寸灰，立刻就是一个月光斩的反击。攻击时间掌握得恰到好处，那剑客拔刀斩收招根本无法闪避，被月光斩璀璨地劈在身上。满月斩、鬼斩，一寸灰一气呵成的又是连续两个斩击，把这剑客直直送到了君莫笑的面前。君莫笑抢不上前，直接把这剑客双手接住，朝着魏琛的术士就扔了过去。魏琛像是刚才开冰阵的乔一帆一样无奈，停了法术吟唱躲避。 所有阵都开了， 叶修这边喊着，朝天又是一枪，把个又是翻身跳上的家伙给打了下去，气得魏琛在这狂吼： 你们一个个排队上公共汽车的，给我一拥而上！ 好容易多了个剑客助手，让对方不能放手将他们一分为二，结果这帮部下忒不争气了，半天没能冲过来第二个。双方相隔不过是一堵小墙，魏琛的声音墙那边的玩家们听得清清楚楚，于是一窝蜂地聚到墙下，一二三，大家一起跳了过来。结果就见这边墙下蓝光一闪，在地上画了一个圈，跟着蓝光一起澎湃地升起，跳过来的玩家们全被这个升天阵给掀到天上去了。 妈的！ 魏晨气得直骂，但他也没办法，在君莫笑的掩护下，一寸灰此时已经成功地开了一个炎阵。魏琛的术士正在结界中，能把火焰的伤害都避开就不错了，哪有施展法术的功夫？至于那剑客就不用说了，在职业选手面前，他的作用本就是吸引一下火力，现在干脆是群伤类的鬼阵。剑客根本没有能在炎阵中从容走位绕开伤害的操作，被烧得焦头烂额，好在等级压制，伤害并不可怕。好容易盼来新帮手，结果刚过来就全被君莫笑的升天阵打到天上去了，一个个在空中东倒西歪，歪七八扭的，看得魏琛想哭。跟着一个个掉下来，瘦身操作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成功了结果被后来掉下来的又给砸失败的。结果君莫笑这边直接又是一个地裂波动剑扫过去，站着的都倒了，鬼阵外的全给扫到鬼阵里去了。完了，银光落刃，抓人被摔。伤害都不可怕，烦人的是这范围攻击效果。魏琛这点乌合之众摔得层层叠叠的，怎么也爬不起来，看得魏琛上去挠死君莫笑的心情都有了。结果这边一寸灰的鬼阵继续一个一个的开着，有场控，有伤害，虽然极低，但这么多鬼阵堆在一起就有些可观了。 喂，我说有意思吗？就你俩这等级想折腾死我们可差远了。 眼下的局面魏琛他们是挺狼狈的，但魏琛心里还是有谱的。君莫笑和一寸灰的等级终究是致命伤，他们虽然控制住了场面，但他们的输出却无法利用这场面转化出胜果。只要是两个七十级的角色打成现在这局面，魏琛早投降了。结果话音刚落，就听到一个亢奋的女声： 没下线的那个吃我一炮！ 一声轰鸣，这哪是炮啊，这是一道光，枪炮式的卫星射线从天而降，正打到那人堆里，刹那间就把那些摔得叠在一起的家伙全给淹没了，分出的几道小光柱把没淹没的人也都扫了进去。两道石墙之间那就是个巷子，能有多大的空间呢？这技能可不是五十来级的角色能用出来的，这次来的真是七十级的角色，实打实，伤害不再有等级压制，而且是大招。 靠，这瓜婆娘怎么也来了？ 魏琛听出了这女人的声音，说话呢是相当的不客气，因为他很清楚这下是真要坏了。别看对方只有三个人，但君莫笑和一寸灰之间控场控得很好，他的人全都被聚了怪了。然后这七十级的角色到场， 而且攻击很暴力的枪炮师，而且有刀阵加强了力量，而且目标有温阵削弱了防御。卫星射线一轰下来，魏琛就见团队列表里那一排人的血条唰的气芒下降，那叫一个澎湃。卫星射线一完，跟着又是一个火机扔下来，小蘑菇云又是争取了一堆人一劫生命，再然后一发炮弹上天，碎花般的落下，次弹炮炸开那也是个范围技，再加上那些攻击型鬼阵一直存在的伤害，君莫笑在一边的添油加醋。魏晨一边自顾不暇的躲闪，一边眼看着团队列表里生命弱的角色名字已经一个又一个的按了下去，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个没下线的呢？躲哪儿去了？ 陈国的朱烟霞此时站在墙头，威风的不得了。此时他就是大招，他就是大杀器，他轰杀了对方整个团队，目光炯炯的扫了一圈当场，却没发现那个术士的身影。 已经死掉了吗？ 陈国一边喊着，一边又让朱烟霞端枪对着下边一通扫射。这些个普通玩家左右被一寸灰和君莫笑堵着，爬起来也冲不进去，此时像是在刑场上一样，躲没处躲，逃没处逃，只能接受刽子手的行刑。 没死，翻墙跑了。 叶修倒是看到了魏琛那术士的举动，而且还开了一枪过去，只是实在没工夫去好好拦一下了。 这么没义气，真是好没下线啊。 陈国目瞪口呆，这人居然丢下自己一堆同伙先闪人了。十枪之间已经是人间炼狱，魏春好容易让他的术士逃了出来，此时正在一旁猫着腰行走，却也没有离开。什么叫兵败如山倒啊？他算是体会到了，团队的18个人瞬间就去了2/3，余下的6个，2个也是垂危，另4个倒是挺精神，什么原因魏琛也不知道，这会儿正问呢，结果一问，这4人此时也正在另一端的墙后猫腰行走呢。这哥4个之前也是听了魏琛的号令，跟大家一拥而上来着，就是挤得有点不够靠前，起跳慢了，结果没等他们4个跳呢，就见先一步跳出去的诸位被升天阵送上天空，群魔乱舞，顿时也不敢大意，而后另找位置想要绕进来支援，结果就见诸位战友被人放翻在地，直接轰杀的惨状。就那会儿他们还在犹豫要不要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支援呢，结果就见魏琛同志的术士连滚带爬地翻墙跳窜，还被人在屁股上打了一枪，顿时就放弃了这可怕的念头，4人也是连忙翻墙撤退了。 悲哀啊，都小心点儿，别被发现了。 还是你小心点吧，他们都朝着你跑的方向去了。 我操，那你还不快出来帮我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啊。 魏晨将之前的关心抛诸脑后了。 我是你太没下线了， 连自家人都不能忍了。枪声炮声回荡在弥罗之城遗迹，其中伴随着叶修的喊话， 老魏啊，你就别藏了，出来受死是你唯一的出路，交500块钱出来，我或许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 叶修，你去死吧，老子誓死不降，是要和你周旋到底。 魏晨大声回应。 哎，攻击别停，攻击别停。 叶修连忙提醒陈果， 这货一脱战绝对下线，别忘了他是不知道下线为何物的。